好，翻嚟星期二得到啊，咁啊第三节。咁啊，第三节阿红入咗嚟啦， 大家好，买咗楼未啊？ 咁我哋咧就迟少少，我哋讲埋， 讲 埋呢个补选问题，因为咧嗱，仲有一区补选咧，其实港岛区咧就未补选住噶，不过我哋讲定先啦，因为咧港岛区系香港最一个重心嚟嘅，系嘛？咁如果港岛区都输埋咧，其实啲人心都系好，即系我谂到时咧系泛民更加黑暗嘅一天啊！不过就唔系出事，唔系三月嘅事，但系我想讲另外一区咧，就系九龙西。我最近咧喺深水埗，喺九龙区，同埋今日其实搭的士过港岛，我见到好多的士上面咧都有两个人头，一个叫邓家彪，一个叫郑荣信。咁估计咧嚟紧九龙西同埋新界东嘅补选咧，就应该派佢哋两个出嚟嘅，民建联、工联会各一席。咁邓家彪咧，我就唔系咁睇好嘅，我觉得始终咧泛民就算点样兄弟叫长，点样咧？最终啲人咧都会识得弃保，都会赢到嘅， 都唔系太难嘅，因为嗰边而家已经搞紧初选啊嘛。不论就算你系即系张秀贤就唔使谂噶啦， 张秀贤就系范国威同埋嗰个工党嗰、那个 郭 伟健， 系啦，郭永健 吓。咁如果呢两个咧，即系老实讲，你边个声势好啲，到时啲人咧就都系一面倒投过去 的，都会初选嗰阵时出边个就投边个噶啦，睇个款就 系啦。咁而家咧最令人担心就是九龙西，点解咧？因为九龙西咧，你如果几个候选人，一个姚松炎，一个洪检基，一个袁海文，系嘛？ 系 咪三个啊？ 三个，而家暂时三个， 暂时三个啦吓。 初选咁啊，暂 时嗱，以袁海文最后生嘅，咁啊姚松炎，你照计下，因为咧你嗰度青年新政就冇议员啦，咁冇政治联你可言啦，咁啊边即系有能者居之。咁初选咧，亦都系派一个最有胜算嘅人去啦，系嘛？问题就惊政府玩饱饮毒。咁如果姚松炎俾人 DQ， 咁相信第二位会唔会系轮到冯检基咧，定系袁海文咧？ 哇！如果冯检基，我啊惊啊！ 输梗啦！如果冯检基， 输梗系咯。 如果从冯检基出嚟选，对住郑荣信，我夠胆讲100%输梗， 起码120%。 系。咁啊，如果袁海文咧？好少少，都系后生仔系咪？民主党喺旺角区做咗好多年区议员，咁啊好少少。但系咧，我觉得大话俾你知，大家有个危险咧。其实咧，呢、這个香港区选，即系咁多年嚟嗰啲补选咧，其实都系同选美差唔多，啲人都拣嗰啲样好少少嘅嚟投。呢、這个叫做郑荣信咧，应该系咁多年以嚟啊，建制派里面最好样嗰、那个， 有啲小鲜肉 feel 呢、這个。 因为咧，佢咧系抄郑松泰系嘛，嗰、那个歌 跑步嗰、那个 系啦，跑步啊，喺嗰个的士上面咧，喺个跑紧步嘅样嚟嘅。咁而且咧，佢原来系嗰个胡杏儿嘅姐夫。 哦， 因为好多年前佢诶，唔系好多年前嘅2015年啊，选区议会咧，胡杏儿出嚟帮佢拉票喺鸭寮街、所以我记得好清楚。咁如果到时又揾胡杏儿出嚟拉票，咁可能佢都已经着数咗一半啦，因为媒体会曝光嘛，因为娱乐版会报佢嘛，你唔会报你冯检基嘛，娱乐版系嘛，变咗啲市民会睇认得佢嘛，人讲印象 系啊。 第二个样又好样，我觉得咧，如果系真系你姚松炎可能卖到专业啦，但系咧九龙西有个好特殊，头先刁伯讲啊，可能九龙西啲人咧特别接受，即系对于美丑嗰、那个叫做咧鉴赏力，有啲接受程度大啲啦吓。我唔系咁睇，当你咧食咗12年屎，突然间有一督唔系屎咧，你会另眼相看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当你见到蒋丽云。 黄碧云 即系都系泛民，我哋唔好咁攻击佢啦。梁美芬 劲啊， 鼠王啊嘛，就系呢度出 鼠王芬，加埋嗱毛孟静同埋呢个黄碧云，我哋唔好攻击啦，即系年纪大咗少少啫，系咪？但系都唔话好丑样啊。咁你见到嗰两件系嘛？喂，佢哋都啃得落，冇嘢啃唔落噶啦。突然间出现后生仔。好似天降甘霖咁样啊！ 系咯，仲要近排多咗啊嗰个冯检基啲海报出嚟啊嘛，突然间整个 有个比较 出嚟， 系啊，哇！你见到两个拣咧，你唔使喂唔使啊，匿埋眼啊，唔讲蓝绿，唔讲红红，唔讲浅蓝，唔讲浅黄，唔讲咩立场啊，两个俾你拣，毫不犹豫就拣嗰个啦。你唔捻佢系咩党啊，乜捻嘢派噶啦，系咪啊？所以我觉得咧。 唉，泛民黑暗日子啊，仲有排。你俾冯检基啲撚屌去初选，系咪？佢嗰个牙咗第二，要重现咪真系选唔到咧？咁点算咧？即系玩完个老区，系咪？你有个袁海文都仲好啲，大家都后生。喂，袁海文同佢拍埋个样都争啲啦，系咪啊？ 个样唔系咁精神。 唔系普通啲，叫做咧，平民化啲。 但系啊，你讲嗰个 郑永信 咧，我喺小巴见过佢嗰啲 poster， 好有活力嘅睇落去。 喂，佢真系嗱，皮肤唔系白白净嗰啲，真系晒过，即系做过运动嗰啲人。 阳光气息， 即系古天乐嗰只系嘛？ 佢唔会好似郑重泰嗰时唔知跑到个样面容扭曲咁样噶嘛？但系见郑永信嗰张咧系笑住嚟跑噶嘛？ 做运动系似系真系 有做，真系有做嗰啲嚟嘅。 吓，唔系好似阿郑重泰咁样咧，跑完。 跑完喘气啊，好似扯虾咁啊！ 要揾急救队跟住队。 咁所以咧，唉，我 惊搞出人命噶嘛！ 即系九龙西咧，我都觉得咧，唉，有机会输嘅，而且机会唔细添嘅。 嗯， 真系好卵大镬。 咁讲翻咧，冯检基变咗搞到系泛民一个暗涌嚟。 喂，大佬啊， 你暗涌啊输，如果冯检基选就输鸠硬啦。 大佬，我真系有啲听到阿基个名我都惊啊！依家 嗰啲选民一见到就话阿叔，你做得我阿爷啦，啲选民边会投你啊？ 唔系，佢咪用晒啲选民咯，因为当年嗰啲选民投佢嗰啲系30年前开始投噶啦嘛，已经投咗30年噶啦，阴公 好多死咗噶啦， 有啲啦， 佢死咗好多个噶啦， 或者同一样已经甩晒头发噶啦，唔再选噶啦。 所以呢我哋补充啦，即系呢个系泛民嘅嚟紧咧，会面对另一次好黑暗嘅日子啦。嗱，咁啊，即系呢啲都唔想多讲啦。我哋咧要讲翻我今日咧喺 Facebook 出嗰个 post 啊，嗰个一个古仔。嗱，呢个真人真事嚟噶，冇讲大话。旧年呢位网友咧。我唔记得咗姓咩啦吓，咁咧就嚟揾我，咁啊，我亦都同佢去饮过一餐下午茶，咁啊，佢同我讲啦，佢而家问我点算，就话咧，佢当时好似系120000现金，即系有储蓄啦吓，咁啊，佢咧因为做补习先生嘅，咁一个月都揾到几皮啦，咁啊，佢老婆咧就做护士长嘅，又揾几皮啦，两个加埋揾100000蚊到啦，人工一个月，咁啊，今年啦，累积咗一年。咁佢女出世，因为旧年佢揾我嘅时候，佢女啱啱有咗 B B， 咁咧要生啦，咁要生咧就想买屋，就问我点，我话咧，因为香港政府咧就用行政手段，就透过金管局发出嘅指引，600000以上嘅楼咧就借一半嘅啫，好似借六成，好似系嘛？ 六成， 跟住而家1000000就借一半，即系总之咧越高越贵啦吓，越高借得越少啦。咁啊，銀行咧就矯枉過正嘅，又一嚟又將特登將你啲格股唔足，要逼你攞多啲首期出嚟。咁如果你又買間1000000屋咧，要俾幾多首期咧？要俾70%啦，即係你預翻700000首期差唔多。咁佢舊年只係得120000首期，買乜撚嘢屋啊？係咪？唔使自意買屋嘅，即使你有100000蚊嘅月薪月入都冇用，因為你冇個首期嘛。點解香港買唔到樓咧？就係因為咁樣啦，因為佢個階梯佢唔通。住天水围咩？系嘛？ 但系得120000现金去买，就算买500000楼都唔得。 500000楼咁啊，可能再储下， 再 储下可以储到30%咯。 但系500000 冇啦， 500000入屯门咯，真系。 唔系啊，500000港岛区已经买唔到咩楼啦，已经冇得拣噶啦，起码要700多万、800000。咁如果800000咧，你只系借一半嘅啫，即系攞400多万首期出嚟。嗱，利因咧，佢好啲，佢哋未持有物业咧，就第一间屋咧就4.25%嘅啫。咁啊，7/7=28都30万首期啦，咪要加埋30万成本啦，利润费系咪？咁变咗咧，你如果买间700000嘅楼咧，要攞400000出嚟，咁佢好明显唔够啦。咁今年佢话俾我知啦，佢哋累积咗咧，储咗200万，咁都系上车无望喎。咁点算咧？咁好多人都话：，你眼角高啫，唔系眼角高啊，系金管局迫害佢哋呢班中产。我够胆讲，金管局系乱咁出招嘅。好明显系乱咁出招嘅，唔卵识嘅，因为咧佢哋当时用行政手段系逼银行唔借钱俾人买二手楼，咪益晒发展商咯。佢根本就帮发展商打工，佢根本就发展商嘅打手，金管局。 只是逼你去买新楼，因为新楼有呼吸厅啊。咩叫呼吸厅啊？意思就是有呼吸的人都买得楼啊。 嗯。 吓，即系系人都批嘅。咁当然咧，佢哋过咗压力测试咧，净系计你个七成。当然佢哋特登将啲楼价拆杀细，咁啊令到你可以借七成啦。你借唔到七成，佢咪议案借俾你咯。咁但系如果过千万嗰啲冇办法噶嘛，金管局指引都系借五成嘅啫嘛。咁佢另外嗰啲咪佢借俾你咯，借到八成半九成，就系由议案。但系当然利息好贵啦， 买落 去，买落去。输好多噶，佢可能头三年嗰议案唔使你供，咁你但你供法，你供银行嗰啲咧，银行嗰一半就照供，另外佢可能借多35% 俾你。 所以点解二手楼升唔到咧？就因为当唔系一手，你买一手楼升唔到好多咧，就因为到你要卖嘅时候，佢变成二手楼啊嘛。你点卖啊？ 呢个未必，因为咧你卖嘅时候可能过咗五年咧，都系好新，都系好新净嘅楼，你都可以卖到好价啦。但系咧，因为我一路讲过，叫人千祈唔好买新楼，就系因为咧新楼日价太高，因为发展商咧卖俾你嘅时候咧已经机关算尽，每一个新楼系食咗你五年嘅升幅，佢卖俾你系有五年日价嘅。即是话咧，2012年卖俾你咧，你2017年就可能啱啱好平手。如果市冇跌嘅话， 嗯， 同埋因为劏到啲单位咁细咧，所以你就唔系好觉眼咯。 哦，因为而家冧心细咗嘛，即系你佢条数细咗，佢咪一嚟咧，金管局嘅你可以借多啲，佢又借少啲，佢又议案又唔使借到咁足。但系咧，我亦都讲啦，好似啱啱今日讲比华利山别墅。无论几时买都要输，即使而家楼市升，因为咧里面嘅积系丁屋积嚟嘅啫，每层700尺嘅丁屋积嚟嘅，而且咧佢比丁屋唔实用，因为丁屋咧系正方形嘅，啲间隔好市正，即系长方形比较偏正方啦，佢系一条好长嘅，全部唔好用，每层700尺，咁你谂下啦，一间丁屋卖俾你。而且风水极差，当年揾嗰一班神棍出嚟讲风水好咧，系呃人嘅，因为咧个环境睇落去好似一堆坟墓、山坟咁样。你远睇，你喺入，你喺对面海望过去咧，你好似仿佛见到一堆山坟，系风水极差嘅。所以咧，任何一个比华利山单位都要蚀本，无论咩价钱买都要蚀。 但系嗰阵时讲到好好风水嘅噃， 风水好差噶。 唔係講到很好好嘅喎， 講就講就好咯。 有咗演員出嚟講嘅喎，好似 係啊，其中一個叫麥玲玲啦，出嚟係咁講話風水好啦，其實風水極差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咧就可以死好多人啦。 喂，原來計呢個財經演員之後，又有呢一類演員， 地產演員， 有 風水演員 有，你睇下，你睇風水係咪似一堆山墳咧？好似一堆墳嚇、啊， 撞得香咯。 係啊，咁啊， 佢係用盡個。空间嚟到， 佢系窄同长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咧，每层700尺咧系又长又窄，即系咧好似人啲排屋咁样啊，但系好长、好长、好窄嘅，变咗呢间屋好用 嘅。喂，你睇支坟场喎、 啊，嗱，你张托晒嘅， 系咯，坟场嗰只， 系啊系啊系， 呢张似将军澳， 似啊系，咪似嗰啲咯， 系呢张似将咁样就似将军澳， 系啊， 头先缩细嗰个反而仲似，即系似坟场。 哇，呢张搞啲咁嘅嘢， 系啊，所以咧冇运行，啊，仲加埋个慈山寺起咗，更加似坟场， 犀利， 系咪真噶呢张？ 真噶真噶 真噶 真噶大埔嘛，慈山寺喺后边啫嘛， 哇，你大件事啊！ 所以咧呢个起埋呢个慈山。就更加似坟场吓，咁啊冇噶啦，玩完嘅呢个地方，即系所以咧，我一路都我做节目咁多年，由我做节目开始，第一教人唔好买新楼，买新楼系必输嘅，即系你好彩，如果你赚钱系好彩，譬如 Uho Town 嗰啲，因为配合到交通吓，嗰啲有升到，但系好多新楼系要输。尤其是卖到你20,000-30,000一尺嘅新楼，无论你咩区，你都有机会蚀嘅。即系除咗真正豪宅区啦，啊真豪宅区唔会卖俾你30,000一尺。啱啱最新北角嘅海船成交咗58,000一尺，咁海船都要58,000啦。因为上个星期有个网友嚟揾我倾偈嘅，咁大家倾到好兴高采烈啦，就话58,000千一尺要6,000,000，我唔好买呢个叫做嘉云台白建士道33号，喂。百件事到啊！话俾人听住渣甸山啦，系咪？当然你海船，你话新鸿基楼系嘛？但系嗰个北角村嚟， 做啲咩何文田一号啊？嗰啲即系呃鬼人嗰啲咧？ 哦，半山一号，半山一号本身系落华村嚟噶嘛？隔篱落华村嚟噶嘛？ 但系啲人唔 喂，半山一号又系输到扑街噶，个个输噶。 咪啲人当因为何文田咁样买嘛？ 系啊，其实嗰度系嗰度土瓜湾嚟嘛？系咪？半山一号输好多人噶，当时已经叫人哋唔好买噶啦，死紧噶。 仲有嗰啲一脉相连都未讲。 哦，嗰度。 升，一脉相连九龙塘嗰个升，因为佢系铁路旁边，同埋咧受到嗰个叫做咧大学区嘅带动，好多人咧喺嗰度，那个租盘原来好劲嘅，啲人咧喺香港好多大陆学生喺香港读书，咁咧就租名城。一次过就俾一年租啊， 两年都有， 两年都有，所以咧嗰度租金好劲，带动到佢嘅价值都升咗，嗰度赚钱啊反而吓，即系唔系度度蚀嘅，有啲地方赚嘅，即系当然就要睇彩数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我喺度都话啦，而家嗰啲新楼咧系卖日价卖俾你好高，尤其是嗰啲办豪宅嗰啲，系咪西即系你见咧大角咀啊，嗰啲俄称系豪宅嘅嘢，卖到你两万九蚊尺，嗰啲实输嘅，输一半都有嘅。 顺摩赚咯，顺摩起好多喺嗰度。 系啊，顺摩咪赚大钱咯，系嘛？咁啊，而家呢个楼市，我哋讲翻呢个叫做咧，好上进嘅一对夫妇啦，好后生嘅，三廿零岁嘅咋，老婆做护士长，老公咧就去补习，今年咧累积到200万嘅储蓄啦，佢哋嘅收入咧亦都升到16、7万，因为补习赚多咗好多客嚟啦，多咗好多学生啦，咁而且护士长亦都加咗人工啦吓。但系都系上唔到楼，点解咧？ 二百万都唔够喎，你 cash 二百万上唔到楼噶， 得啦。 因为咧，你港岛区上车盘已经去到700万啊嘛， 系咯， 700万你要攞400万首期啊嘛，咪唔够首期咯。因为系金管局嘅指引啊嘛，银行唔借得俾你啊嘛，即使你一个月搵十几万点啊？嗱，你供楼可能好轻松噶咋？如果借20年，佢哋借400万供楼咧，系两皮零嘢一个月噶咋？供楼绰绰有余噶。当租楼嘅啫，问题你冇首期嘛。而家金管局，尤其是个扑街政府，就系、是、令到呢班中产上唔到车嘅元凶。即系老实讲啊，佢哋系希望通过行政手段，令到你啲人唔买楼，系希望阻止你哋嘅需求。问题呢个需求唔得，咁人哋生咗个女，佢哋买楼都系谂住，因为生咗个唔知仔定女，生咗小朋友，就系所以想买楼。而且买楼咧，我旧年教佢噶，我话咧你如果上唔到车，你不如咁样买层细啲嘅，三百零四百万买层嗰啲上车盘，嘉湖山庄都冇问题，或者沙田第一城，又或者附近咩建威嗰啲，建威贵啲啦，要500几万啦，当时 居屋嚟喎，建威好似 唔系建威系私人楼嚟，合我起嘅，可能嗰阵时500万都买到啦，咁你120万可能喂，咁你有10万蚊人工，咪节衣缩食三个月，咪够首期咯。咪买咯，咪落地咪买咯。当时佢哋，因为佢哋其实系算系保守嘅。佢哋话：，我哋又唔想搞咁多咧，到时买完又要买又烦，到时我又想换楼，唔通又觉得好麻烦啊。咁所以就冇实行到呢样嘢。咁啲钱就逼住佢哋去买债券啦。 哎呀， 冇办法上楼噶啦，因为你首期唔够嘛。咁如果而家楼市唔好继续升得咁紧要咧，储多两年钱就可以有400万首期噶啦。咁希望到时楼唔好过千万啦，而家过千万佢一样系唔够噶，到时咪一样买翻800万嘅楼咯，系嘛？希望而家啲楼唔好升得太紧要啦，两年之后就系咁希望咯。咁但系咧，而家带出另一个问题啦，就系佢哋会将啲钱去买债券，买翻啲而家因为咧。上个礼拜有个网友嚟就同我分享咧，佢喺私人银行开咗户口，咁但系私人银行有个门槛嘅，就100万美金先可以入场，即系最低嘅 minimum charge 嚟嘅。咁你呢100万咧，佢可以帮你做啲咩咧？佢可以用好低嘅利息借俾你去买债券，咁唔系买呢啲即系嗰啲普通债券，系买美国国库券。咁咧，若果可以买到4-5倍杠杆嘅，即系你100万美金咧，可以买到400-500万美金嘅国库券。咁国库券而家3厘几嘛，佢借俾你1厘7。咁你除埋嘅成本咧，你100万嘅成本啊，你正常就收一年收3厘半就35,000美金啦，100万美金啊嘛，你收35,000美金嘅利息啦。但如果你杠杆咗5倍咧，就等于收185,000噶咯，系咪？185,000，咁减翻你嘅利息，我冇啊，依、這个系两年，唔系30年嘅。 30年 咯。哇、哦，30年得2.7厘咋？咁啊唔够咯，咁唔买得呢啲咯。系嘛，得2.7厘咋，咁啊唔买得啦，因为跌咗啊， 跌咗 啊。 但系先讲嗰对夫妇，佢哋冇咁，即系冇个 cash 咪去到咁多。 佢哋200万咪入到私人银行咯， 即系普通喺银行自己揿嗰啲咯。 系啦，只能够买一啲咧，而家香港其实出好多嘅啲企业债，嗱，即系咧，例如阿里巴巴4.5厘，长江都系4.5厘。咁之前我哋曾经提过恒大咧，喺3年前恒大出嘅债券系15厘嘅。买佢嘅可换股债券啊，即系其实类似 CB 啦吓， 咁但係當然你都唔係話散户買得到嘅，呢啲都係要大户先買得到嘅。咁如果銀行會拆散出嚟賣嗰啲咧，可能就次一級嗰啲啦。譬如話早一排有隻新昌營造404，咁佢發啲企業債出嚟，但係嗰啲企業債咧都有機會跌嘅。新昌營造咧就由95蚊跌到落50蚊。咁你买佢咧有7厘半定有8厘半，但你大本无归咧，俾咗你8厘半，你又输翻个债券价格会下跌噶嘛，系咪？咁变咗咧，而家啲人咧已经系冇，即系咧谂到冇地方谂噶啦。譬如咧，你买国库券可能回报低啦，你咪买一啲比较咧稳阵啲，譬如汇丰啊或者长江呢啲企业债咯。咁啊4厘半啊嘛，长江。咁你将佢杠杆啦，长江呢啲都可以买好多倍嘅。咁如果有4厘半啦，你买4倍大4倍，一年咪有18万咯，即系讲个100万美金嘅，你咪有18万美金咯。咁你计翻扣翻你借嗰啲利息1.7厘啫嘛，咁都有10零，1.7除翻落去都有成12-13厘咯，即系如果计落个回报系嘛，你扣咗嗰个成本之后都有12-13厘回报。 但如果你头先讲嗰对夫妻咧，佢哋会唔会连呢样都唔敢做咧？即系用杠杆嚟借？ 佢哋都有，佢哋可能都有杠杆，我唔肯定啦吓。咁如果冇杠杆咧，就你硬掘啦，200万一年咪7万蚊咯，收3厘半，或者你进取啲买7厘嘅回报嘅嘢，一年咪14万咯。咁加埋佢哋储蓄，可能出年储300万咯。咁都系咁，因为杠杆咧就好多银行都有做，但系就。始终有个风险喺度啦， 咁噶啦。 哦，咁讲啦，我好多年前咧讲翻，咁我啊上去某间投资银行嗰度，即系倾第啲嘢嘅，唔系讲财经嘢嘅。咁讲下嗰嘢，同我讲，唉、哎，有冇兴趣喺度开翻个户口啊？咁样 系 50万美金啊，当年50万美金 啊。 咁但系我当然冇啦。咁但系结果都好彩冇啦。 系，如果就犀利买雷曼啦。 嗰间就系雷曼嚟噶，佢叫我嗰个雷曼叫我喺度开个户口啊， 就系雷曼嚟， 就系雷曼啊！ 雷曼咧好多年前我哋都同佢有生意嚟嘅，有生意来往嘅，不过就系、 是、咁都俾你上到去啊，丢白 少极少， 唔系你顺利走翻出嚟， 因为佢呢度揾客噶嘛，系嘛？ 系，咁但系我话俾你听，我冇钱，我唔明 顺利走得翻出嚟啊！ 系，咁嗱，因为咧，而家其实出边好多啲有钱佬咧，佢哋系会用杠杆，即系当然唔系买美国国库券啦，又回报低，咪得2.7厘系嘛？咁佢哋会买啲咧本地企业，其实同雷曼债券系一样嘅。不过当时咧系有一间发行商叫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嘅嘢咧，就发行譬如汇丰或者咧长江实业嘅企业债，咁佢系佢发行，不过咧。你发行嗰档嘢执笠咁解啫嘛，唔系汇丰执笠啊嘛，所以当时佢哋其实冇买错嘅，即系冇佢哋讲汇丰冇执笠唔会嘛，咁你惊汇丰冇得还俾你咩？而家唔系汇丰冇得还，系你雷曼执笠啊嘛，喂，真系估唔到嘅，100年老店雷曼冇人估得到佢哋会破产收场。嗱咁，但系而家咧又流行翻企业债嚟，因为咧你市面上可以买嘅债券真系唔多嘛，咁啊唯有咪买翻啲，譬如话咧。可能工行发行，或者咧最近大新嗰个 private bank 好进取，啱啱佢哋又嚟漏生意啊，漏到上门啦，又系类似呢啲嘢，又系俾你买大几倍咁样啦。因为银行都要赚钱噶嘛，佢借钱俾你买啲债券，你可能收5厘息，咁你俾翻0.7佢，系低过2厘，有乜1.6厘、1.7几、1.8咁上下咧，即系呢个 range 到啦。咁咧，佢又赚硬你嘅。嗱，你本来得100万本金嘅嘛，佢咪倍大你4倍，咁佢等于借400万俾你买，咁你400万就收你17000100万啦，咁啊400万收你68000啦，咁佢银行啲钱摆到稳定，拆息都系0.几攞翻嚟啫嘛，咪赚你赚执硬你嘅，又冇风险，你系压喺佢银行啊嘛，所以最近就多咗好多人做啲债券。咁当然亦都有啲会进取啲嘅，就买啲嗰啲公司冇评级冇咁高嘅公司，咁回报高啲咧，有啲去到7厘8厘啦。嗱，恒大而家都有差唔多有7厘嘅，即系如果你买恒大咧，都仲有7厘可以收嘅啲利息。咁你就要谂下恒大会唔会执笠啦？啊，咁啊暂时都唔会吓。咁所以咧，而家佢哋嗰个应该我谂佢都系买啲类似呢个级数嘅企业咯，即系可能嗰啲内房又或者其他嗰啲冇咁大嘅，唔系最大蓝筹嗰啲啦。因为如果你大蓝筹冇咁高息俾你噶嘛， 争好远 啊！阿里巴巴都系4厘几啫嘛，系嘛？阿里巴巴同埋长江企业债都系佢嘅自己嘅债券都系4厘半啫嘛。咁而家因为咧银纸贬值咧，坦白讲啊，个个都各出奇谋，希望将啲银纸咧 贬值嘅速度减慢，咁咪透过一啲杠杆原理将佢变翻大，咁咪减慢你贬值嘅速度咯。咁其实几年前咧，其实两三年前咧，我度都讲你有钱，银行肯借你就买楼啦。点解咧？你买楼唔系话我要赚你钱，因为我亦都唔会话赚你钱。你买楼嗰一刻咧，你唔系孭条债上身，你系将银纸贬值嘅风险交咗俾银行啊，转嫁俾银行啫嘛。因为你问佢借500万嚟买嗰层楼，银行当一刻借咗500万俾你，你就固定咗噶啦嘛，条数系嘛，嗰个债十年之后赚银行嗰500万唔系钱嚟噶啦，已经贬值到扑街噶啦。你依十年俾嘅利息，你仲有得住喎，系咪好着数啊？所以咧， 你头先讲嗰两公婆，佢本身佢都而家有租紧楼噶啦， 而家租楼住噶， 咁租楼住，咁 租20000蚊楼住咯， 20000蚊，咁你有小朋友，咁嗰个开支又大咗1/3咁样，咁佢可能储钱嘅速度会 悭啲咯，悭啲使一年一个月都可能储到10万蚊嘅， 再搵多啲嚟翻嚟补习， 再搵多啲人补习， 系咯，再努力啲咯，嗱，咁啊储到出年可能有300万到，咁啊可能好啲咯，系嘛，咁而家佢租楼都系20000蚊到啫。 20000蚊楼， 咁啊其他开支啦，当悭悭地啦，咁使唔到40000蚊啦，当使40000蚊啦，系咪？ 有小朋友就难讲，有小朋友 系啊，小朋友真系， 尤其是你佢啱啱出世至到一岁嗰段时间咧，你计唔到用几多啊？其实 系即系因为咩钱都要使嘛， 你 全部重新 全部新买嘅咁都一堆，咁你小朋友另外有阵时病咧， 系系系 咁样，呢个又系真 的。咁啊，所以咧即系一家唔知一家事啦，即系啲人话诶，你搵好多钱都上唔到楼，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我可以话俾你知，系金管局令到佢哋上唔到楼，系金管局，系香港特区政府咧，系迫害依一班中产人士，令到佢哋上唔到楼嘅。 咦？咁呢对夫妻有冇话嗰阵时考虑去买新楼咧？又 佢哋听我讲嘛，唔买新楼嘛，因为买新楼你都输嘅啫，其实系，因为咧你要 系上到大会输， 系啦，上到你夹硬上咯，系咪？咁当然，除非你系买啲好嗰啲尺价好低，即系咧，其实当时我唔系话反对所有新楼嘅，你嘅尺价唔好偏离太偏离二手市场同区二手市场。喂，隔篱嗰度卖紧12000尺，你度卖30000尺，梗系输啦。但系依度卖10000，你度卖15000咁啊，咁都可以考虑咯。意思系 咁咪低峰乜地咯？ 嗰啲成交价。 到 哦，嗰边反而都 OK 喎，即系唔系早两年都相对咧，因为成个区比较新啲嘅，即系佢啲楼咧唔会话，哎，你隔篱只系卖12000，你卖30000，冇啲咁嘅事噶嘛，吓，咁但系而家咧，都越嚟越拉得远啦，即系新楼同旧楼咧拉得好远下嘅，吓，咁啊呢节时间原来又到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咧要讲日本楼啦， 好 特辑，日本楼特辑。